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65集《无损》一。沈贵穿着官服尚未换下，大踏步地往厅中走来，想来也是得知了沈清的消息后匆匆忙忙赶来的。沈婉云见状立刻哭得更加凄惨。 老爷，请儿他。 沈婉云和沈贵之间的感情倒不见得有那么深，否则府上沈贵也就不会一房一房地往屋里抬小妾了。尽管如此，沈贵却还是和沈婉云相敬如宾，不为别的，沈婉云能将沈府上上下下打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和沈贵同僚们的夫人交好。作为一个贤内助，沈贵对沈婉云相当满意，所以该给的面子沈贵绝对不会落下。 沈妙， 沈贵转头怒视着厅中少女。沈婉云此次带着三个嫡女上卧龙寺的原因他是知道的，将沈府三个嫡出的小姐都带上便是为了防人口舌，谁知道出事的竟然是他的女儿沈清。来传话的小厮暗中告诉他，一切都是沈妙搞的鬼。虽然觉得不可思议，可如今总要迁怒一人，既然迁怒不上二房，那便将所有的罪责都推到大房的身上。 你残害姐妹，手段恶毒，今日大哥不在，我就要替大哥好好教导你。 他说着便大声喝道， 请家法。 请家法。陈若秋和沈万互相看了对方一眼，自从陈若秋嫁进沈家，还从未见过这沈家的家法。听沈万说，那些家法都是用在犯了错事的姨娘身上，沈府的子孙倒还从未用过。而沈家是将门世家，那家法自然是不同寻常。小厮很快捧了一个长长的木匣子过来，沈月本还有些好奇地瞧着，待瞧见那长木匣子打开，里头的东西显出在众人面前时，也忍不住地倒吸一口凉气。那是一条长长的马鞭，马鞭也不知道在什么中浸泡了多年，看上去黑光油亮的，而且有成年男子半个手腕粗，一瞧便知道有多结实有力，若是被这马鞭打上去，只怕半条命都要没了。若是下手再狠些，一命呜呼也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错， 沈老夫人端着架子，见儿子回来，身板便做得更加笔直了。他对沈清到底也是存了几分真心的，见到孙女儿出事，心中不是不气恼。既然沈贵发话，他自然也要顺水推舟。 五丫头犯了错，你这个做弟弟的自然该带大哥好好教导他一番。我们沈家规矩历来齐全，犯了错就要请家法。五丫头，你该庆幸你二叔心善，心中疼你，否则便不是请家法这么简单。开祠堂请族中长老审判，你也是要被逐出沈家的。 说到这儿，他的目光突然移动，对呀，若是将沈妙逐出沈家，那不就好了吗？瞧见沈老夫人的表情，陈若秋的心中暗暗骂了一声蠢货。若是沈妙被逐出沈府，那么以沈信的性子，肯定也要连着大房一起离开。虽然他们见不得大房好，如今许多事情都要借着大房的风，这老太婆想得如此简单，果真是个歌女出身，上不得台面。沈婉云闻言也是一怔，大约猜到了沈老夫人心中所想。她倒是不希望沈庙被逐出沈府，不为别的，就因为不能这么简单的就便宜了沈庙。她如今恨不得将沈庙留在沈府，这样才有更多的花样来变着法的报复沈庙。只是逐出家族，哪里有那样简单的事？却在众人各自的心思中，只听得沈妙轻轻一叹， 他转头看向沈贵，沈贵被他莫名其妙的举动惊了一惊，皱眉盯着他。他平日里在官场上也是经常摆架子的，官威不小，若是寻常人被他这么一瞪，怕是气势上先矮了三分。可是沈妙却没有丝毫所动，他神态平静，目光坦然，甚至让沈贵产生了一种荒诞的错觉，仿佛沈妙才是高高在上的人一般，而他只是个下人。这种错觉被沈妙的一句话打断了，他说，二叔果然心善，大姐姐卧病在床，二叔不先急着去瞧她的病情，反而忙着替我爹管教我。大约是二叔果真疼爱我，甚至超于大姐姐。此话一出，屋中众人默了一默，陈若秋的眼中闪过一丝讽刺，沈万皱了皱眉，沈老夫人面色一变，沈月张了张嘴，而沈婉云低下头，暗自捏紧了自己的拳心。若说府上三个老爷，沈信虽对沈妙忽视了，却还是真心疼爱沈妙。沈万真爱陈若秋，对陈若秋所处的沈月也是爱若珍宝。只有沈贵，沈贵本来就是个贪财好色之人，大抵就没有一点做父亲的责任。对于两个儿子还要好些，对于沈清这个女儿却是不怎么管教。大约在沈贵眼中，沈清日后嫁入高门，能为她的权势增添一份助力才是最好的。这一回沈清出事，沈贵之所以这么生气，或许并不是因为心疼女儿的凄惨遭遇，而是愤恨计划被人打乱，恐惧玉亲王知道后会发火，也恼怒因为沈妙白白赔上了一个日后可能为自己官途带来助力的女儿罢了。总归是一个利字当头，若是真心疼爱女儿的父亲知道此事后，必然先回去探望女儿一番，哪能这样匆匆回来，不过是为了管教始作俑者。如此说来，倒是有些替沈清可怜了。沈贵的脸上闪过一抹尴尬，被沈妙一语道中心思，他不由得有些下不来台。再看任婉云，果然已经扭过头不再看他了。沈贵心中有些惊讶，在看向沈妙时，目光便带了一些思索，一句话便让夫妻二人离心，这挑拨又准又狠。沈清是任婉云的命根子，却对沈贵而言只是一件可以利用的器物，用这件事让原本同仇敌忾的夫妻二人心中对对方不悦。沈妙这套手法分明像是官场上的老油子。面前的少女眉目清秀，看上去极为低眉顺眼，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似乎有隐隐的威严在闪烁，敬上神不敢逼视。压下了心底的惊异，沈贵怒道， 沈妙，你到现在还不知反省，既然如此，今日不好好教导你，我便愧为人子，也愧对你的父亲。 他伸手去取了鞭子来。沈月紧紧地盯着沈贵的动作，既是有些幸灾乐祸，又有些紧张，沈贵究竟会不会打下去呢？沈妙纵然再怎么强横，面对这样的场景，还不是一样只能俯首认输。二叔要如何教导我？用这鞭子杀人灭口吗？还是打个半死送到庄子上？沈妙突然开口问道。沈贵的动作一愣，沈万也怔住了，大约都没有想到沈妙的力气那么重。虽然这些日子沈妙改变了，可众人一直觉得那不过是装出来的强硬，可如今他便当着整个沈府的人连伪装也没有，就这么毫无保留地撕破脸给众人看。 孽女，你这说的是什么话？ 沈老夫人第一个怒喝道， 难不成你要说你二叔寓意谋害你？简直反了天了你！ 是啊，吴姐儿，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陈若秋也终于开口了，却还是不动声色地给火上浇了一把油。 你害了青儿，怎么还能倒打一耙？这是哪里学来的规矩？ 陈若秋心想，若是沈庙和二房两败俱伤，那他的沈月便在这沈府是真正的如鱼得水了。毕竟他们三房，沈万的权势不及大房，子嗣不及二房，若不用些手段，这偌大的沈府怕只会被别人落了好处。沈婉云哭泣着给沈老夫人磕头， 看吧，吴姐儿便是这般恨我们的，她害了青儿却不知反悔，甚至还要我老爷的名声，这般嚣张分明是仗着大伯的事欺负我们，莫非这也是跟着大伯学的？吴姐儿一个小姑娘哪里懂得这么多啊，定是身后有人教她这么做的，我们与大伯相互扶持，大伯一家怎么能如此相待？ 沈婉云的哭诉也是极为动情，只将自己摆在一个弱势的位置，他平日里越是强硬，此刻展露出来的软弱就越是让人相信他所说的都是真的。可惜他偏偏牵扯上了沈姓。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